装死的感觉真好，原来这还有人居住的城市，我要把这儿也炸成灰烬。KD 努力挣了几下，女人用双腿死死地夹住她的腰，像上了身的毒蜘蛛把她牢牢地困住。同种材料的搏斗注定谁都吃不了甜头。 KDA 和机器女人厮打在一起，右肘后撤，向女人腰部重重地击打下去，一下两下三下，除了在她风衣和下面的人造皮肤上撞出裂口，似乎没有别的用。她只好将双手抽回，抓住女人的两臂，用力向两侧掰。或许是男性机器人动力更强，那条断臂竟被他一点一点地拉开了。女人的笑声停止了，不甘示弱的她随着 KDA 的加力也增加了功率输出。两人的臂膀都传来了肌腱摩擦声，这样下去的结果只有两败俱伤。情急之下， KDA 猛地下蹲，全功率输出，朝天空高高的跳起，空气周围和皮肤急速摩擦，大地被反冲击力击出了一个坑。 你使什么招都没用， 女人在 KDA 背后狂笑着，手臂渐渐地把她脖子的皮肤勒掉，连下面的金属似乎都开始微微地变形。 KDA 后背朝下，右手高举，在指空最高点向上喷射气流，朝着大地狠狠地砸了下来。底下的女人如果不松开，势必会被砸扁。 哼，别耍花招，这样做你肯定也吃不了兜着走。 女人在背后威胁， KDA 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地增加气流输出量。女人能明显地感觉到高速流动空气带来的波动，她的头发吹开，露出了另一半被遮住的脸，机械的脸。她离开地面越来越近了。 混蛋， 女人放开手脚，斜侧过身去拽上方的 KDA，妄图把他反摁到自己身下，而 KDA 左手一把将他压住，两个人僵成彼此平行，而大地近在咫尺。轰的一声，像坠落的高速客机撞在地上一样，空气震荡出猛烈的冲击波，把周围的土石掀飞到一公里以外。 KDA 慢慢地睁开眼，身子已镶嵌在地表之内，看样子是什么机构缓解了传导进体内的惯性冲击，保住了他的大脑。一旁的女人也镶嵌在地，张大嘴，土灰沾满了全身，那副光鲜的时髦劲儿早就没有了。 我的关节。 她缓缓起身，才发现仅剩的左手有几根指头脱落了，留在了土壤之中。系统内暗暗的一惊，而 KDA 早已站直。女人发现她的金属结构竟然完好无损， 这不可能！ 女人惊呆了，她愉悦而起，伴着狂怒向远离城镇的方向狂奔而去。 KDA 拔腿紧追， 别想跑！ 而女人只是狂奔，她绕过一个个路口桥面，像是很有目的性的。 KDA 的速度和女人差不多，伸出的手却始终够不到他， 可恶！ 几公里的路已迅速过去，绕过一群被酸雨烧死的高树丛时，一座小火山冒着微烟出现在了眼前。女人没有停步，径直朝山脚下走去，仿佛是要上山。路过树林的时候， KDA 顺手掰下一截树枝，一边跑一边掰掉上面的细叉，行进中像投枪一样掷出。树枝被空气阻力减弱了速度，碰到他的后背就掉在了地上。他究竟要做什么？这里远离海面，机械鲸帮不了他的忙，他要去哪儿？他渐渐逼近山顶，似乎翻过了山顶要消失了。 KDA 疾驰追上，就在要到达山顶的时候，意外的场景让他的回路中突然闪出一个信号。 快停下！ 山顶中央有个直径十几米的大洞，里面沸腾着一池赤红的熔岩，强烈的烤灼让 KDA 的皮肤一下子滚烫起来，巨大的惯性使他很难刹住脚，而那女人似乎不见了， 无奈之下 K 爹一跃而起，冲向了火山口。他一把抓在火山口对面内侧的岩壁上，食指牢牢地镶嵌在里面，而后像壁虎一样攀爬上去，手指扣在炙烫的岩壁上，皮肤霎时变得焦黑。他跃出山口，站在旁边朝四下紧张地观望。女人呢？难道都进火山口里了？蒸腾的火山口灼烤着 K 爹的身体，他朝里面探头看了一小会儿，就不得不收回来，上身的皮肤已经微微的发黄。不会，那家伙不可能这么笨，难道是放弃抵抗，自寻短见？思绪未定，大地缓缓地震动起来，火山口的岩浆随着地震的出现，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婴儿被噪音吵醒了似的，伸伸懒腰，手脚肆意地甩动捶打，刺耳的哭声没有节制地滚烫而出，有毒气体在地幔巨大的压力下从地球内部升腾，在熔岩面上冒泡鼓荡，那淡淡的烟突然变得浑浊，夹杂着数不清的火山灰腾空而起，形成一根越来越粗的烟柱，震动越发剧烈，有些地方的熔岩激荡起来。 KD 忙向后退，以后再说吧，火山要喷发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有关身世的信息。他刚跑出去不远，一股岩浆剧烈地涌出，震荡让他摔倒在地，红热的熔岩体顺着斜坡向下淌，速度很快，在岩浆的肆意蔓延中传来了女人鬼魅的笑声。K 爹心中猛地一惊，一边倒退一边看着赤眼中的火山口，浓烟遮住他的视线，只能隐约看到有什么巨大的东西从那里慢慢升起，女人的狂笑声越来越大，从尖锐变得低沉，震耳欲聋。难道是毒气和火山灰在空中交汇升腾，冷空气像高温加热的气流聚拢，化作风从四面八方向山顶吹去，烟柱细了，那巨大的物体动了一下，喷发的火山灰便随势沿着山坡向下扫来，如排山倒海一般，低沉的机器轰鸣声响彻山顶，漂浮着的巨大物体在迷烟中向 KDA 缓缓地移动，岩浆充当了先头部队，逼近 KDA 的脚下。先离开这里。大地的震动慢慢地减弱， KDA 起身朝山下狂奔而去，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味道，那并不是毒气，是电磁波，一种可能性在他的神经元突出中产生，并迅速扩散开来。他一边跑一边回头望， UW 有什么在扩散？ UW 不对，还有冲动信号。 KDA 的回路中产生一股细微的躁动，那种感觉就像打了兴奋剂的人，吸毒的瘾君子要破坏什么似的，然而信号进入大脑之后就被消散溶解。杀人的动机，这信号在强化机器人的杀人动机。 KDA 不敢想象，那些散布在这广袤地区的杀人机器如果听到这种布道会疯狂成什么样子。穿破迷烟，巨大的影子挡住了 KDA 视线中的太阳，熔岩凝固成的石头甲壳一点点地碎裂开，露出黑色金属体和两只红色的黄蜂状的复眼，粗壮的机械臂尽头连接着三块刀刃般的利爪，一条条暗红色的闪着光的线路贯穿着庞然大物的装甲上，它只有半身，手臂和一个硕大的头颅。这个机器怪物张开巨嘴，一股熔岩从里面淌了出来，浇在山坡上，经小牙化作熔岩瀑布。女人被熔岩烧光了衣服和皮肤，通体银白色。她坐在机器人头顶一个半球舱里控制她。通过半透明的罩子， KDA 能看到那张金属的笑得扭曲了的脸。啊，火山里竟然有机器人，她真的跳下去了。庞然大物沿山坡慢慢地追着 KDA， 似乎并不着急。山脚下四面八方传来车轮、履带、机械腿和喷射器的工作声，他定睛细看，从不知何处涌来的或大或小的杀人机器围堵了火山，沿着斜坡一点点地缩小包围圈，合着山顶漫下的岩浆 把 KDA 夹在中间，大怪物一点点地朝 KDA 逼去，尖锐的刀锋已经张开，似乎随时准备绞碎那对红色巨眼盯住的屏障。浩浩荡荡的杀人机器大军像食肉蚁群，夹杂着战车、自行炮、仿生机器和电子警察，乱七八糟地涌了上来。他们没有开火，只是朝山顶逼近，朝那个浮在空中的庞然大物逼近。 KDA 站在半山腰进退不得，一只急奔的机器猎狗扑到了 KDA 的眼前，被他抓住扭断了脖子，猛地掷回去。机器群流被坠下的金属块砸出一个缺口，又迅速弥合上。这样下去根本不行。 KDA 站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熔岩已经把他的脚下围成孤岛，下面那些机器人被躺卧的岩浆融化包裹凝固了起来，成了后面的垫脚石。机器大军对减员毫不畏惧，踩着同胞的尸体傻傻地朝着 KDA 移动。转身，庞然大物已离他只有几十米，他提起一个被他摧毁的杀人机器，瞄准了庞然大物脑顶的半透明罩，屈膝蹲下，一跃而起。半空中，庞然大物吱嘎地伸出一只刃爪，迎着 KDA 的来向准备守株待兔。刹那间， KDA 朝斜下方掷出手中的废铁，反冲让他再次提升了高度，这让大怪物措手不及。当的一声，他的拳头撞击在半透明壳上，砸出一道裂痕。他睁大双眼，愤怒地和女人对视着。他准备第二次挥拳时，庞然大物的刀刃手已经转身过来。他纵身一跃，抱住手臂，想拆掉三根刀锋。刚插下去的手指被大怪物的装甲挡住了。啊，和我一样的材料。大怪物另一只手的刀锋横扫过来， KDA 赶紧低下头，几丝短发被扫断，他不得不考虑跳回山坡，而落脚岩石已被机器大军覆盖了。系统错误，非固定驾驶员，物质排除。庞然大物嘴里传来奇怪的声音，不能进内。 KDA 瞄准一辆上行的坦克，纵身一跃砸在上面，砸断了黑长的电磁炮筒。周围的杀人机器突然调转武器口朝他瞄准，密集的弹药和激光交汇在一点，再一次腾空而起的 KDA 躲过一劫。他瞪大眼睛，紧张的信号在电子回路中激荡，那庞然大物就在身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只刀刃并未朝他挥过来，其中一把却忽而插在了怪物自己头顶的玻璃罩上。女人被刃爪夹头提出来，刀锋一下子就在她的身上刻出了三道痕，似乎稍一用力就可以将她剪断。在女人的哀嚎中，怪物的另一只刀刃也伸过，放在女人的腰间。大手挥出，爪中的断体像两团炮弹一样投向在半空中落下的 KDA。 KDA 被撞了出去，像出膛的炮弹，一直落在遥远的高树丛中。庞然大物伸出一只刀手指向 KDA 下落的地方，机械大军停止了涌进，在岩浆的礁石上转过，面对着那里缓缓开动起来。女人的上半身在 KDA 的怀中不得动弹，断口惨不忍睹，她失去了进攻的能力，沉默着。 KDA 通过树丛的缝隙观察了一会儿敌阵，走吧。他抱起女人的断身往艾利克所在的城市急奔。把自己弄成这样，你值得吗？ KDA 问了一句。 AI 之间不是没有自相残杀吗？刚才是怎么回事？老实回答我的问题。闭嘴。 KDA 停止发问，脚步一刻不停地奔进着，把庞然大物和机器大军远远地甩在后面。仲宇如往常一样在店里给人们修理设备，今天的生意格外的好，人们送来的东西从战车到铁盆堆满了整个院子。可能是那破碎机器做了广告的缘故，凭着它，人们弄得了不少建筑粉料，以后可能再也不用住在这些摇摇欲坠的破屋里了。仲宇在城里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有人开始巴结他，送来他喜欢的烟丝，他则照单全收。 却没想过要给那些包藏私心的人如何的好处、优待、回报，仍是自顾自的抽烟、工作、批评席梁。遇到埃里克一家开始抱怨，在萨缪尔和仲宇的努力下，履带车焕然一新，还焊上了翅膀。这工程用了不少仲宇收来捡来的零件。 爸爸，萨缪尔叔叔，爸爸！ 席梁出现在门口，捂着胸口大喘气的高喊：怎么了？别着急，发生什么事了？萨米尔在仲宇的工作台旁放下手里的工具，关切地走过来问。齐良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是凯文。 声音很小，断断续续，在萨米尔听来却如晴天霹雳。刚走到楼梯口的埃里克急忙地跑下来： 是哥哥吗？哥哥回来了，在哪儿啊？ 哪有 KDA 的影子呢？埃里克别慌，等一会儿。萨缪尔挥手示意他安静。席梁坐在铁骑上喝下一口凉水，丢开手中的口袋和鱼叉，猛拍胸口： 凯文回来了，还带着杀人机器。 什么？萨缪尔吃了一惊， 现在估计在和那个家伙搏斗呢。 萨缪尔慢慢地站起身子，神情严肃：你在哪里看到的？慢慢说，说清楚。埃里克，把激光枪拿来。埃里克向院角的履带车跑去，紧皱的眉下那双深蓝色的眼眸里思念和担心交织在一起。 城外捕猎的地方。 席梁右手朝外指，汗珠大粒大粒的往下滴落。 埃里克，在这里等着，哪也不要去，一定要听话。 萨米尔神情紧张地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武器。 仲宇先生，拜托了。 他抚摸了一下女儿的小脑袋，转身对轮椅上抽着烟的仲宇说。仲宇没有搭话，透过他的眼神，萨米尔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我走了。 他脱下工作服，持枪冲出大门口。门外以他撞了正着的 KDA 吃惊地愣在那里。 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这儿怕是很不安全。 KDA 来不及细说，只把刚才的情况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浑身上下都是岩浆烤灼的痕迹，食指焦黑，前颈还露着里面的金属。仲宇靠在轮椅上，点着另一只烟吸了一口吐出来，仿佛并不担心，倒是 K 破损的皮肤下露出的点点银白色让他很是好奇。他已经猜出了 KDA 是什么。艾利克抱住了 KDA 的胳膊，怎么说也不放开。断身的女机器人靠在门旁，一言不发，冷若冰霜。 凯文！ 萨米尔面色凝重。大机器人的目的很明确，是来追你的。我们不能给这个城市添麻烦，准备收拾东西一起离开这里。齐良的心头一团乱麻，埃里克要走让他很难过，可外面又有那么一大群谁都处理不了的凶玩意儿在靠近。这仲宇却依旧抽着烟。 萨米尔先生，先不要这么说。 KDA 转向门旁的女机器人走过去，蹲下来问： 你能说句话吗？ 不能。 妈的，你已经说了第一句，那么就无妨再说一句，那家伙为什么袭击你？ KDA 问话时偶然发现女人颈部的英文字母，若不是皮肤的烧毁仍然看不到。 SOR， 你是海洋勘探机器人？ 哼，你终于想起来了。女人不看他。 好，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可以，先消灭这里的人类再说。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就是痴心妄想。女人扭过头去。 他们来了，你也会被消灭吧？ KDA 问道。女人不说话，沉默代表着一种意见。 你应该明白，眼前的我对你没有杀意，那